题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听众朋友，长书天地节目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下面请听第一讲。汤爷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，就连胡同口的小贩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，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汤爷是在下了晚班，出饭店的大门快到变道的地方，没留神被躺在地上的这个女的绊了一下，才摊上这麻烦事儿的。汤爷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才扶起这个醉猫。他睁开眼睛，茫然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肠胃往上翻，紧接着把堵在食管的汤水和酒从嗓子眼儿喷了出来。他这下来得忒快，没容汤爷闪身，那堆污秽物便都照顾了他身上穿的西服。哎呦嘿，我可就这一身撞门面的衣服。汤爷随口说了句北京土话，麻利儿的从兜里掏出纸，擦了擦西服上的污浊物。这女的看上去不到30岁，皮肤白皙，天黑汤爷看不清她的模样，当然这种时候也顾不上看她长什么样了，救人要紧，这是汤爷当时的真实想法。这女的个儿有1米6几，体态丰腴，身上的肉紧绷绷的，八成平时爱运动，汤爷从他胳膊和大腿上的肌肉能看出来。汤爷的个儿有1米78，不算矮，但他属于麻杆型的，身上没有什么肉，体重也许还没这女的多呢。摆弄这么结实的女性，他使出了吃奶的劲儿。汤爷冲这女的连喊了几声，哎，你家住哪儿呢？嘿。此时这女的早已不省人事，看上去简直就是一滩烂泥，任你随便摆布。 带着证呢吗？啊，包里有没有证件啊？ 这回她把嘴对着她的耳朵喊，但她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汤爷下意识地看了看她身上的坤包，他不敢动那包，怕这个女的酒醒了之后有些事儿说不清。完了，看来他是彻底晕菜了。汤爷是酒精考验的酒虫，自然被酒给撂躺下是常事儿。他知道人要是让酒给拿住，喝到这份上，皇上二大爷来了都没用。一帮下了晚班的服务员说说笑笑走了过来， 他们是饭店二楼川菜馆的。有人认出醉倒在地的这个女的，惊呼道：哎，她怎么会躺在这儿了？下午四点多她就开始喝。 啊，在你们酒楼吗？ 是啊，她可没少喝，一瓶白的，还喝了四五瓶啤的。 那她是一个人吗？ 好像是，对吧？ 他转身问另一个女孩： 我记得一直喝到最后也是他一个人。 汤爷嗔怪道：你说你们啊，怎么不拦着他点啊？瞧见没有，喝短路了吧？真喝秃噜了算谁的呀？ 劝了劝不住。 旁边一个女孩接茬说： 他是来我们这儿吃饭的客人呀， 点酒点菜我们不上行吗？ 一个30多岁看着像领班的说： 他好像有什么心事儿，借酒消愁吧。得了，都喝成这样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来来来，你们帮我一把，把他扶到那边台阶上。 好吧。 像领班的女孩招呼着其他人，大伙连搀带拽把那女的弄到饭店进门的台阶上，然后领班说： 你照看他吧，我们回宿舍了。 汤爷看了他一眼，点了点头。也是，这些服务员忙了一天，这会儿已经累得都打蔫了。他不想拖累这些孩子， 得了，你们回去歇着吧。 这些姑娘的宿舍离饭店不远，他们转身走了，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里。汤爷仰头看了看天色，估摸着有11点了。这钟点儿，正是他到家洗了澡，倒满一杯酒，就两把花生米，安安静静把酒喝下肚，然后上床进入梦乡的时候。可这会儿，自己却让一个酒鬼给绊在路上了。他低头看了看瘫倒在台阶上的醉酒女人，突然意识到有刚才那帮女孩在的好处，有他们在，自己会减去多少麻烦。眼前这个碎趴下的可是个女的，她一个半大老头子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女的，这深更半夜在一块儿，是不是会让人觉得他们俩有什么瓜葛，惹了谁的眼？有些事儿他有嘴也说不清了。躺在台阶上的那个女的让酒精拿的已经断片，神志完全丧失，嘴上不时的往上泛干呕，但她实在没得可吐了，酒劲儿让她五脏六腑火烧火燎，这种感觉就像烧热的油锅冒着油烟，却是干烧着。看来一时半会儿他不会醒，怎么办呢？汤爷嘬起了牙花子，把他扔下，抬腿就走。这是最省心的主意，反正已然把他从路边搀扶到台阶上了，等再遇到哪个好心人来管吧。这事儿跟自己没一毛钱的关系了，赶紧回家洗洗，喝那二两小酒。但这是汤爷能做出来的吗？这深更半夜的，眼瞅着一个喝成醉猫的女人倒在路上，自己撒手不管，回家睡得着觉吗？但管又怎么管呢？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用手机叫120，直接把她送医院，等她酒醒以后再说。但汤爷绝对不会再干这种事儿了，他怕自己沾包，身上扎了刺儿，摘不清。几年前啊，他遇到过这样的麻烦。那天也是下了夜班，在回家的路上碰上一个喝得醉了咕咚的酒鬼。这位属于喝多了撒酒疯的那种，在路上跟人斗嘴，被打得像破麻袋似的瘫在地上，嘴上依然不依不饶的乱骂，一看就只是让酒给拿的。但围了有几十个人看热闹，没人上前劝解这位酒鬼， 汤也走了过去，把跟酒鬼动手的人劝走，随后又打了120，救护车赶到，把酒鬼抬上车，但人家要有人跟着，汤爷自告奋勇地上了救护车。到了医院，汤爷才知道自己沾了包了，救护那位酒鬼得有人在场，他被医生拴住了，在医院溜溜守了一宿。那位酒鬼洗了肠子，又吃了药，第二天一早酒醒了，借上厕所的机会溜之乎也，结果医院抓住他不放，末了酒鬼所有救护和医疗费都是他汤爷掏的。这个酒鬼是哪儿的人，干什么的，甚至姓氏名谁，汤爷一概不知。这不是倒霉催的吗？管闲事儿让他搭进去1000多块钱，几个月的酒钱都没了。有过这样的教训，汤爷再不敢贸然叫120了。其实人喝多了根本用不着叫120，汤爷解酒的招就是多喝水。此时对这个女的，她也想用这个招，但汤爷又犹豫起来，这女的已经烂醉如泥，给她买水来也得抱着喂她喝，她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大半夜的抱着一个女人喂水，合适不合适？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，一辆黑色的本田开到他跟前，头三儿一推车门走了下来，跟他打招呼：“ 干嘛呢，汤叔？哟，这儿怎么还躺着一位呢？”“ 嘿，是三儿啊， 喝高了。” 汤爷看了一眼头三，心想：“终于把救兵给等来了。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陶三，大号陶志国，40出头，是这家和斯饭店保卫部的头。汤爷跟陶三的关系非同一般，陶三的爸爸陶新民当年跟汤爷是一个厂子的同事，陶新民是车间主任，他在车间是维修工。老陶对汤爷一直特关照，汤爷也局气。老陶后来得了癌症，陶三当时在甘肃当兵回不来，汤爷像他亲儿子一直守着病床，把老爷子伺候到死。陶三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，在这家饭店当了保卫部的头，而当时汤爷因为厂子破产被买断工龄，在家当了散仙儿，是陶三把他介绍到这家饭店工作的，自然他跟陶三不见外。陶三看了看那女的，问了句：“这喝了多少啊，怎么成这模样了？”汤爷随口说：“ 至少得有一瓶吧。”“ 什么？一瓶？不要命了？”“ 谁能想到会喝成这样？”“ 你们认识？”“ 啊。” 陶三本来是无意之中问的这句话，却让汤爷顺口答应的当了真。汤爷说这个字儿时，完全是鬼使神差。陶三也是热心肠， 大晚上呢，别在大街上躺着，怎么着，我帮您把他先送回家吧。 嘿，那感情好。 汤爷说这句话并不是自己的初衷，但他事后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此时此刻自己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。陶三对汤爷说：“ 来吧，搭把手把他抬上车。” 陶三劲儿大，几乎是他一个人把那个喝醉的女孩抱上车的。陶三的本田停在汤爷他们家门口时，汤爷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是荒唐的，但车已经开到门口了，他只能以歪就歪了。陶三来过汤爷家，熟门熟路，他 他把那个喝醉的女人抱下车，进了汤爷住的北屋。地上不知是谁扔的西瓜皮，正好被汤爷一脚踩上，他被划了一下，差点玩个跟头。他在陶三的身后给了自己一拳。 嘿，什么玩意儿，我这是冒哪门子的杀气呢？ 汤爷的家住在东城的老胡同，京城像这样的胡同已经不多了。这些年旧城改造一直没消停，伤耗最大的就是那些老胡同。经过一番大改造，胡同虽然还是北京文化的地标性建筑，但真正像模像样的胡同已经硕果仅存。当然，在胡同里住着的北京人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。有的虽然胡同还在，自家的老房子也还戳在那儿，但早已经腾笼换鸟了，没人愿意住这些老房子。多数胡同人是在四环或五环外买了商品楼房，举家迁移，把胡同的房子出租给了外地人。所以现在住在胡同里的土著很少，除了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北京人以外，就是在内城开小门脸的外部小商贩，或是在商业服务业打工的外地人，还有一些怀揣艺术梦想玩文化的北漂。汤爷还在胡同的小平房泡着，完全是一种无奈。他何曾不想在五环哪怕是六环外呢买套商品楼房，但钱呢？他属于那种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倒霉蛋。1998年他被买断工龄，满打满算拿到了小20万块钱。当时有人劝他拿这笔钱投资或者买套房，那会儿二环附近的房子才3000块左右一平米，他手里的钱足够买一套80-90平米的楼房。但他认为饭碗没了，十多年工龄换来的这些钱算是保命钱，他舍不得把它换成楼房，况且他当时也有地方住，所以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机。等到他觉得住平房的诸多不方便让他活动心眼要买房的时候，二环的房子已经翻了一倍。这时候四环五环的房子每平米还只有3000多，他手里的钱还足可以买套100来米的房子。但这时京城发生了非典，外地人纷纷回乡，帝都几乎成了空城，他又犹豫起来。有朋友劝他说这会儿买房正合适，但他想再等等看，非典过后房价也许会大降，报纸上也有这种分析。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2005年以后京城的房价一路狂飙，四环五环的房子在10年之内涨了至少10倍。到2017年房山门头沟的房价到了每平米4万，五环以外回龙观天通苑的房子每平米都已经快5万多，二环以里的房价已经每平米15万了。而他手里的那点钱依然还是那点钱，钱攥在手上是踏实，但他永远下不了崽儿。这点钱现在在二环以里连个厕所都买不了了，当然他早已经断了买房的念头。朋友之间说起买房的事儿，他会黑然一笑，我呀什么都不认，认命。像是走了很长的路，末了又回到了起点。当胡同里的大多数老街坊都住了楼房之后，他反而觉得自己住在胡同里的平房挺舒坦。他常常自我安慰道，住平房接地气，而且离工作单位近点，你们住楼房的倒是舒坦，但每天上下班得挤公交挤地铁，开车堵车， 道上至少要花俩仨小时，你们还在路上吸雾霾呢，爷已经在院里摆上小方桌，嘿，来这么一口酒，扒的一口菜了。当然赶上雨季连阴天，房子漏雨的时候，他心里也会不平衡，短不了发几句牢骚，但二两酒下肚，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，他的爷劲儿又回来了。的确，现在在胡同里，汤爷有当爷的份儿。每当他举目四望，胡同里溜达的几乎都是外地人的时候，这种爷的感觉尤其明显。北京人都说自己是胡同长大的，也都说自己热爱胡同，但现如今有几个北京人还在胡同里守家待地，谁也甭吹汤爷我在胡同里住着呢。想到这一层，他会理直气壮地挺起胸脯走路，说话也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调门，证明自己在胡同里说话是占地方的。他住的这个院子据说是清朝贝勒爷府上下人住的，民国以后被一个银行的经理买下来重新翻盖的。这是典型的三合院，院子的格局还算规矩。当年银行经理置这个房产主要是为养小三儿。经理是上海人，户上有正室，孩子也一大帮，但来北京发展后岂甘寂寞，在八大胡同的青银小班那里，一位入了京城群芳圃的玉娇，小院成了经理藏娇之地。汤爷对这些掌故非常感兴趣，专门跟胡同里的老人聊过天，听老人们说那位从良的名妓玉娇长得非常漂亮，银行经理对她百依百顺，恩爱有加。原来院里有一棵海棠树和一棵紫玉兰，是经理为这位玉娇栽的。经理和玉娇是七七事变后搬走的，究竟去哪儿了没人知道。那棵玉兰在他们搬走后死了，那棵海棠树汤爷小的时候还活着，他还吃过树上结的海棠果。但1976年唐山地震后，住南屋的柴福民在搭防震棚的时候把这棵海棠树给锯了，为此汤爷跟柴福民打了一架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。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喝醉了的女人呼唤着另一个人的名字，她好像错把汤爷当成了那个人。喝醉的女人咬伤了汤爷，冲出房门跑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